品味态度就在这里，你们听紧的在 HKPeanut.com，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第三节。咁咧，其實你哋係想 show 你個網站係咪？ 唔係個網站，因為我想回應 個 survey， 回應啊陳 Sir 咧頭先講個 sampling bias 嗰個問題，即係話我哋依家咧擺上網咧，咁就即係邊個人都可以嚟去到填啦，就同抽樣調查唔同嘛，咁就未必係有代表性咁樣 嘅。呢個 convenient sampling 係 convenient snowballing sampling 咁樣，係啦， 佢係講針對嗰個社會科學研究個方法咁樣。咁我諗有兩個答法啦，就一個咧就啲菜度咁樣講，其實。我哋呢 group 嘅選民，就算我係某條村嘅，咁你議員嗰個區嘅，你都要回應啦。嗱，首先呢一樣嘢啦，所以嗰個 representativeness 同即係因為我唔係做一個民調嗰樣嘢嘛，咁所以嗰樣嘢其實佢哋議員都要回應嘅。第二就係我哋依家咧啱啱其實都開咗冇幾耐啫嘛，呢個問卷，咁我哋就一啲嘅 preliminary result 咧，我哋都有睇佢唔同嘅選區咧。嗰、那個嘅比例咧，其實都好接近依家，即係參與嘅人咧，都好接近依家唔同選區登記嘅選民啫，即係各區都有嘅，係啦係啦，同埋年齡啊各樣嘢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唔可以話絕對係代表性，但係亦都唔係話淨係得新東區做啊，或者喺廣東區做嘅，你明白意思嘛？咁、okay. 所以其實即係係啦係啦，個回應你嗰個三圍， 我想講一講，其實我真係好想問多唔多人。 多 人數 哦，咁依家就需要大家再繼續推動啦，係咪啊？咁同埋咧，我就因為我本身喺我本身喺加拿大咧，我自己工作咧係公共政策研究嘅。咁就其實喺好多嘅民主國家嘅政府咧，其實我哋去收 data 嘅時候都係會用咁嘅方法，因為都有各樣原因咧。就算係抽樣式嘅調查啦，咁你又用 landline 啊各樣嘢咧，亦都收嘅 sample 亦都係有各樣嘅 bias 嘅，其實困難做嘅。依家今時今日嗰個社會科學研究啊，喺政策嗰方面研究，咁但係我覺得都回應翻嗰公民嗰個聲音啊，你係咪唔聽先？如果你個議員，你可以完全係覺得我唔需要回應你啦，我自己數夠票就得嘅。咁呢種係邊種類型擁抱民主嘅候選人先，係嘛？咁我 想 呢個都係一個要考慮咯。 嘗試下等大家易跟啲先，即係從來 真 係 講完之後，我哋易跟咗先好啊。 我唔係俾你哋易跟啊，你哋已經係完全係 into 嗰個 dirty water 啦。我係講緊啲完全未聽過呢啲 dirty water 嘅人點樣跟呢件事，因為從來戴耀廷提嘅雷動計劃咧，佢並唔係為一個suggest 一個乜嘢嘅候選人俾選民去篩選嘅機制，佢係純粹係有我而家。propose 一個 solution， 希望就係話你哋知道而家選民嘅趨向係點樣樣，你哋決定點樣 maximize 你哋票嗰個票值。而家Natalie 你哋搞緊嗰樣嘢咧，就正正係呢一個 platform。係 review 一個選民趨向嘅一個 platform， 同戴耀廷咧係冇直接關係嘅。咁所以點解 Jackie 頭先講就係話同戴耀廷冇關係，同雷頓教授冇關係，就係呢一點。但係問題大家 或者更正一下其實我哋唔係 review 嗰個選民嘅趨向。 你哋係 我哋係集結選民個民意，究竟佢對於邊一啲嘅議題佢係著重一啲，而將呢啲交到候選人嘅手上。即係坦白講啊，如果候選人嗱係啦，即係候選人自己其實都應該做呢類嘅調查呢類嘅研究。 所以咧 我個人嚟講咧，你話我天真都好啦，我就唔覺得咧係咁悲觀話候選人。唔參加，因為其實你俾一啲對佢有幫助嘅資料，而且你俾埋一個免費嘅平台去，你話去 唔係，其實 我講候選人啊，即係你俾嗱，我哋整合咗啲民意嘅時候，你俾個資料去制定政綱，係咪大啲機會 hit 到民意啊？ 唔係，所以其實你 而且喺個平台裏邊嘅時候。 唔係， 我覺得好客觀講，阿 Benny 出嚟推一推咧，個個都會肯答嘅。 唔係啦，即係我係我哋咧， 即係有個龍頭出嚟話呢個可信咁樣。 冇人， 即係你入過大台咯喎你。 香港冇大台嘅。 喂，唔係，但係即係我諗唔係質疑嗰個energy 同埋個誠意，但係咧有一樣嘢就一定要搞清楚嘅就係，因為其實咧我聽完之後咧就係你哋想提高到啲公民意識，另外呢希望都可以將一啲嘢呢，因為啲資訊呢唔好發達，所以希望呢可以簡化到某啲嘢呢，俾到啲選民呢都去參照返。 其實資訊係發達，但係資訊好片面，係好困難， 好多 好亂， 係 啦，即係好難 將佢 tidy up， 將佢整理咗咁樣。但係個問題就係要簡單同埋整理㗎嘛。而家個問題呢就出現咗混亂， 即係譬如你頭先咧，譬如係啦，係啊，嗱，即係公民星立、戴耀廷同埋你哋，其實咧一定要盡量簡單清楚分翻開曬先。如果而家咁樣樣的話咧，就做唔到你哋想做嗰個效果。 即係簡單嚟講咧，即係選之前咧有萬七個 Natalie， 有萬七個 Jackie， 有一萬七個賽道出嚟就搞唔同類型嘅同一個 solution。话个个人都话俾你听，我呢个系一个最 authentic 嘅平台，我呢个系一个好有公信力嘅平台，你哋去信啦。 我谂我哋就冇去到讲咧，话我哋系最 authentic、最正、最咩平台，反而调翻转咧，因为我哋系公民充权嘛。嗱，依家当个罗马咧就系嗰个选举，我哋希望议会过半啊，或者增加更加多议席咧，我哋希望更加多人用自己嘅方法去到。射嗰度，即 係 好似 明，但係就一定要更加清晰咯。即係譬如可能係分翻開嘅，即係譬如你譬如啲人亂咗嘅，咁你哋可能要出嚟係澄清翻。係啊，嗱，譬如舉個例子，如果譬如好似今次咁，同公民星立一齊做一個聯合嘅聲明，其實反而啲人更加分唔開。 我真係啱啱嗰兩字我先知咩事啫。 係啊， 咁即係有幫助，即係呢兩字有幫助。 唔係啊，因為 好清晰而家就真 係本身就係要清晰，去將混亂嘅資訊清晰咗去，簡單咗去 tie 啲入咗之後，呈現俾啲選民，有啲選民又再回翻一啲嘅意見，然後嗰啲參選者又回翻，即係有一個咁嘅對話啊嘛，要清楚簡單噶嘛。 即 係 不如 而家就太亂啦。 用讓我依喺呢度咧集合公民嘅智慧啊！你哋有咩建議俾我哋？因為即我哋梗係盡我力量去諗啦，係嘛？ 咧嗱，頭先我就係好簡單，因為我唔喺佢哋嘅 group 嘅，我唔係咗十八專團任何一個人，我唔會睇到你哋。 唔係十八專團嚟嘅， 所以我對你頭先我了解嘅嘢，其實係呢兩節我聽翻嚟嘅啫。問題就係話，我聽到一半，我已經知道大家出邊唔係呢潭污水嘅人會知道啲乜嘢，佢就會覺得哇好亂喎、啊，又咩星立，又咩 Facebook， 跟住又話咩網絡，又話咩網站，跟住又 Telegram， 咁多樣嘢，喂咁多個山墳，咁多樣嘢，我唔知擺喺邊個喎。咁所以其實我先唔好講，頭先就係話你點樣劃界，佢 declare 佢自己係咪一個非建制候選人嘅問題，嗰樣嘢唔好講。我覺得嗰樣嘢唔重要嘅，最重要就係話，如果真係學 Natalie 咁講，選之前係萬七個山頭話俾人聽，唔好話萬七啦，十個 Natalie， 十個平台，佢用唔同嘅方法都係組織緊呢啲選民，佢覺得值得商討嘅議題。問題就係話呢十個議題裏，咩呢十個唔同嘅單位裏邊咧，佢 sort 出嚟嗰五個議題都唔同嘅、哦。咁到底我係唔知用乜嘢 methodology 可以？你會點權衡輕重呢？大家 sort 出嚟唔同嘅議題，點先係選民最關心嘅？又或者你覺得呢十個唔同嘅山墳有冇需要整合呢？ 首先我就比較少用山墳去到做一個比喻啦，或者十個你係幻想話到其時咧會有十個唔同嘅平台啦。其實我去到推動即係提出呢個嘅計劃之前咧，其實都周圍有問啦，即係除咗阿 Benny 嗰個雷動計劃之外咧，有冇乜嘢人係有提出一啲建議關於九月嗰樣嘢咧？咁緊張，但係其實等咗好耐都冇咯。 李思嫣就有㗎啦。李思嫣會有 咁佢建制啫， 咁佢建制咧，佢 有個李思嫣姓陳嘅，佢叫陳思嫣，佢話佢自己唔係建制嘛。 唔係，我就覺得可能係立場啊，即係呢啲網媒就會做，是但係譬如喺民間好似佢哋咁做，應該得佢哋即係獨家㗎啦。 我都希望係， 因為呢個真係一啲好大嘅 effort， 同埋有個公信力啊嘛，因為 Ben 即係做 call Benny 嘅牌頭喺度噶嘛。 唔係，所以我想問嘅問題就係話。唔係澄清，而係你哋點樣睇？如果大家有個 orientation 唔同，你哋覺得你哋呢一種收集完意見咧，就代表到選民啦。但人哋有另外一種方法，佢又覺得另外一堆議題 唔緊要， 就唔緊要 啊！ 百花齊放啊！我係 而家跟百花咩百貨公司買百貨啫嘛。 即係咁，如果坊間有唔同民間團體去用佢唔同方法目標，希望得到呢個非建制過半數，而且咧係冇問題嘅。咁呢個其實係搭百花齊放啊嘛，咁只不過如果而家暫時嚟講，我見到，因為我會點解我會 join 咧？不如不嬲我都冇咁樣去 join 一個咁樣嘅組織啦，又唔係叫組織，即係一個咁樣嘅 project 啦，係因為我唔當一個組織，因為一個概念嘅啫， 課外活動啦， 唔係課外活動，因為一個概念其實唔使加入嘅，只要認同已經係係㗎啦，咁樣我咁樣睇嘅，就係因為我自己覺得呢個真正唔係啲咩大黨大組織嘛，只要你信嘅，你覺得係啱嘅，你咪去支持咯。你個支持方式你可以單對單，我就係同我朋友家人去分享，我可。 以甚至乎我同我自己嘅團體或者我同事或者我 group 我個教會去分享都得，甚至乎我可以向甚至乎哎我譬如我而家有啲我哋有啲嘅素人嘅推動者，佢哋係未試過揸咪嘅，佢哋會落到區幫手去介紹聰明選民運動嘅概念，其實就咁啊！我哋就係唔想俾咁多即係大黨大組織綁住啊！我哋正正係冇政黨背景，正正係我哋就係白紙一張，我哋就希望透過由我哋呢啲普通嘅人，咁我哋點睇而家香港嘅議題咧？呢度就係講緊選民充權。咁選民充權，頭先講緊嘅，我哋對候選人嘅認識啦。我哋其實你問我當日我填嗰份問卷議題咧，我都幾。我諗住我自己都算係由雨傘都一路好關注啦，到而家都好關注啦。但到我填嗰時候，我都要望一望啊，其實我對我嚟講啊，最關注嘅議題係乜嘢呢？原來我都要諗一諗啊。我相信好多人如果真係願意去認真填嗰份問卷呢，其實真係呢會有啲衝擊嘅。同埋到最後啦，我要揀嘅時候，可能我以前都會睇下啊，我覺得呢、這個都啱心水啦，我呢個黨好似熟悉啲。喎。但係當經歷咗呢一次之後，我都會諗，唔係淨係睇黨啦，唔係淨係睇個人，我都睇下嗰個人係咪真係落地做嘢。咁呢個其實已經係一個選民充權，同埋我都要，我諗我要澄清，唔係澄清嘅意思就係話咧，呢、這個唔係戴耀廷嘅計劃，呢、這個係香港人嘅計劃，係大家共同建構嘅計劃。咁所以咧， 我唔知有冇理解錯啊？你個計劃就係集中咗一啲冇 bias 嘅選民，又或者唔需要聽大黨意見嗰類選民 feedback 咗話俾你聽，佢關心嘅係邊幾個議題 sort 咗，你就係有一個平台話俾人聽你哋做個 sampling 咧，就係、是、你哋做關心，即係有參與你計劃嘅選民咧，就是、關心呢堆議題得先。 系嗱，因為咁講，我冇理佢係咪掰大黨或者唔掰大黨或者掰組織，甚至乎掰本土，佢都我都唔會理嘅。總之佢支持非建制，佢願意參與。正如頭先你話齋啦，嗰個問卷調查越多人參與，個準確性越高，嗰個代表性都越大嘅。咁所以反而頭先大家都講咗好耐，就係有個模糊嘅地方啊，令到好多人咧其實模糊咗。我哋而家呢個聰明選民運動嘅議題嘅問卷調查咧，就等同於咧。公民聲能嘅東西，咁所以就真係要講一講嘅。其實本身咧，成個計劃先咧，一停都講咗啦。其實成個計劃本身係一個選民充權運動，當中除咗想講候選人之外咧，其實大家有冇諗過？其實以前我睇廣大民調，我唔會知跟住我會唔會考慮有啲嘅票值嘅擺放又唔同噶嘛？哦，原來而家邊個帶領住？呢個好高票喎，呢個都有機會當選喎。我冇諗過，呢個爭少少嘅可能就係我嗰一票喎。就可以幫到佢入到呢個非建制派，就可以入到議會。以前我可能唔諗，但係今日嘅我會諗，原來我明白多啲個民調個機制之後，原來我都可以考慮啊！呢兩個我都幾中意啊！啊，但係呢個危險啲喎、啊。其實如果我哋去揀佢，會唔會可以？當然你仍然可以選擇。 唔係，我或者我再一定要用少少時間，就係話頭先 OK 啊。頭先我就係講，如果你哋係一個平台，就是、幫助選民理解一啲所謂叫非建制候選人嘅時候，咁、那個 mechanism 係咪停咗㗎啦？ 定係頭先咪講咗， 跟住就係乜嘢 嗱，咁跟住其實頭先講問卷係一 part 啦，其實我頭先講公民話事團咧，都會用好多唔同嘅形式，繼續帶動個社區關注嗰啲重要嘅議題嘅。咁當然啦，我哋就會發揮翻我哋公民嘅智慧啦。我用譬如好啦，我哋可能真係可以走訪去，即係問卷完之後啫。 唔係，都係問卷啫，都係 即係可以採訪啦，可以用任何嘅模式。 即係都係幫助選民去理解候選人嘅政綱或者佢嘅態度。 又或者甚至乎咁講，其實 咁但係 盡嗰件事 唔係，但係點樣可以去幫 A、B 打贏 C 咧？咁樣 好啦，跟住落嚟咧，第二樣嘢頭先講緊啦，呢、這個就係好多人點解混亂咗？其實我哋講緊我哋投票啊，投票有啲人仍然會揀翻自己中意嘅人㗎嘛。但有啲人明白咗嗰、那個過往可能揀開呢個，咪繼續揀呢個咯。但有啲人可能了解完透過平台了解完嗰啲候選人嘅背景之後，佢可能會有所改變嘅。但有啲人咧，可能了解完成個資料，甚至乎佢明白到原來民調啊，原來有機會咧，原來我見到呢個人真係爭咁啲，但其實咧，佢 咩叫爭咁啲？ 係啊，可能爭少少就 咩叫爭少少啊？ 爭少少就入到議會啦，可能並 咩叫爭？點樣知道爭少少入到議會啊？我唔知佢有幾票，我幾票，我點知啊？ 不過嗱，根據 咁點咪知叫少少啊？ 譬如舉例過往2012嘅港大民調咧，其實佢都有啲個數據， 唔係佢解唔到，我都解俾你聽。你講先。 好，係啊，有好多人 support 就唔驚嘅。 你講先。 係啦，人應該 我幫你兜底。 我哋自己揾資料，譬如我以前我真係唔識嘅，譬如可能做嗰、那個，即係我哋要去做講解時候都會揾翻2012年個港大民調，有好多數據係去反映翻其實候選人嗰個勝算嘅狀況嘅。咁但係當中咧，佢係吻合翻出嚟嘅結果嘅，而出嚟結果都見到有啲區咧。 真係浪費咗啲票嘅。而啲票如果係即係我講門檻啦，門檻如果我就算當佢攞盡門檻啦，仲有啲票原來足以幫到第二個非建制嘅候選人入到去嘅。咁如果大家知道原來喂咁樣喎，其實佢已經有機會已經 OK 喎，睇廣大民調支持。因為滾動民調嘛，其實講緊廣大會係做幾次噶嘛。 咁我想問一問 Donna 先，你記唔記得嗰個 polling 係去到幾時噶？ 呢日前咯。 選舉之前嗰日都有嘅，九月三號， 我要出嚟有聲立咯，而家 聲立係一樣嘢嚟㗎， 即係另外一樣嘢。 嗱，我要講一講，即係雖然我哋唔係話聲立，我嘅理解啊，嗱，記住係我嘅理解啊嚇。嗱，廣大民調本身一路會滾動㗎嘛，並舉例，如果我係一批咧，都願意係投票，都會考慮嗰個勝算嘅。咁自然我喺個之前嘅滾動民調，我都會一路一路調整啦。假設到選舉前嗰一日咧，其實會有一啲嘅大概嘅趨勢嘅出咗嚟嘅。咁正常嚟講咧，到第二日嘅投票日咧，大部分人都唔會改變㗎啦，嗰個投票嘅意向。好啦，咁但係其實即係我講個聲納，即係或者可能當人重清楚啲，可以講多啲啦。係另一樣嘢嚟㗎嘛，係另一樣嘢講緊係嗰個叫做保險機制。咁呢樣嘢我哋就唔會解釋，因為我哋都唔係好清楚嘅狀況。 咁如果你講到話，譬如 對咪對 咪對咪對咪，即係 而家呢個 campaign 呢個 campaign 同呢個雷動計劃嘅聲納系統有啲咩關聯咧？就話你頭先問到就話我哋係咪去到嗰、那個所有嘅問卷之後，我哋就做完咧咁？其實喺呢個 campaign 去到嗰個階段嚟講，的確我哋係一個叫做一個階段性，我哋已經係完結喺嗰度。但係咧，我哋就因為已經收集咗嗰個數據，同埋有咁多人參與咗呢個計劃嘅話咧，我哋係會最後我哋係會 refer 翻去咧，去呢一個聲流系統嗰度咧，就話如果你掌握咗咁多數據之後，你願意盡最後嗰一分力去推最後嗰一席去呢個非建制嘅。增加多一隻議席嘅話咧 ，N 加一 咁樣你就嚇 N 加一嘅話，你就可以去參與呢一個最後嗰個聲流系統，就係、是、咁簡單。 唔係嗱，容許我講一樣，即係容許我講一樣嘢就係、是，用咗咁耐時間先至講清楚個聰明選民， 我咪成日話要懶人包咯， 唔得。真係唔得， 所以我哋嚟求助嘅， 唔係真係唔得，應該係好簡單。 陳Sir，我真係講你教育家， 十句可能就已經解釋得到。 陳Sir，聽日俾十句我， 係真係噶，真係噶，你十句就 真係好簡單嘅嘢。 同埋咧，嗱，我好坦白講，頭先講嗰度嗰啲嘢咧，已經多咗啊，就亂噶啦開始。其實聰明選民就應該係去到 個波輪。個鋪領停嗰日， 停嗰日係啦，即係之前嗰日，我清楚曬選民嘅有啲乜嘢 候選人嘅 重要嘅覺得，而啲參選者又回應咗啲咩，就完㗎啦。跟住啲 data 點用，邊啲人用，唔關聰明選民事，直頭去到嗰度解釋嘢都係解釋到去嗰度嘅啫。如果唔係咧，一定亂 嘅。係咯，跟住交俾部聲納咯，聲納就係去到七點，七點後又雷霆救兵， 老師嘅角度去講呢樣嘢嘅。嗱，點 其實就好簡單。 如果我嗰堂要教呢一樣嘢，喂，真係噶，我嗰堂要教呢一樣嘢，我一開始入去有一個叫 advanced organizer， 就講我今日呢一樣 point A。我會帶你哋去 point B， 帶你哋去 point C， 好清楚嘅。好啦，跟住中間搞啲咩嘢都好，最尾呢我亦都係只係用幾句嗱，係咪我哋今日教咗 point A， 跟住去咗 point B， 去咗 point C， 好清楚，佢哋就會知道做啲咩。我唔能夠講 point A point C 嘅時候，突然間話，不如我又講下啲 D 嘅續啲後續嘅嘢。 係啊，係啊。 下個禮拜講嘅嘢，下個禮拜先算啦。 即係睇咗你俾 roughly 個 plan， 我等我知道學習裏面我係包啲乜嘢 stages 咁啊。 不過我諗好難，喺現實嘅情況咧，好多時候都好似頭先嘅溝通咁樣咧，會跳啊嘛，你中間會插問一啲嘢啊嘛。 真係要夾啊！如果唔係唔得。 唔係個 time check 個 time frame 好簡單啫嘛， 其實好簡單。 聰明選民， 戴耀廷喺上次咧已經講得好清楚，即係其實有兩個 stage 嘅，一個 stage 就係聰明選民，聰明選民就係個 sample 好多嘅，多啲嘅，就係一個教育嘅 campaign， 話俾人聽點樣 sort 啲候選人。 其實唔 係 政治。 听我讲埋先吓，去到最尾嗰日咧，就会有啲叫雷霆散兵。雷霆散兵可能就系讲紧你即系声纳做紧嗰样嘢，就系话要有个 feedback 嘅机制嘅，话俾人听。 咁你都跳咗步啦，已经。 我又跳咗。 系啊，你跳咗我 嗰度。唔系，其实而家即系由 anytime 即系由以往咁样开始咧，其实做紧聪明选民噶啦。咁就系咧，将收集所有嘅即系候选人啲资料啦，好似食 buffet 咁，摆晒喺度啊。咁咧摆到系九月四系嘛？ 好似四号之前，就好似三号咁样。 同埋中间位仲有一样嘢嘅，就系话啲选民候选人咧讲咗佢答案之后咧，咁你可以讲佢可以讲天花乱坠噶嘛？我哋咧透过网台啦，我唔知可唔可以讲其他网台，透过网台咧， 你可以 其他平台咧 D 一百我有个节目三 ，D 一百我都有份做嘅， 系啦，咁就会咧去揾啲嘅唔同议题嘅专家，譬如房屋议题嘅专家上嚟讲，喂拆解呢十个答案，其实边一个咧讲天花乱坠？ 即系大班已经加持咗你哋啦。 啊， 咁即系大班已经加持 咗。如果唔系就唔会俾个节目我哋做。 唔系咯，佢哋有 咁啊好啲，咁啊好啲。 我唔知加持系咩，但系即系大家协作啦，佢哋系我哋嘅伙伴咁样啦，佢愿意俾个空间时间我哋，咁我哋都有透过个机会去到讲呢、這个聪明选民啦。另外想再加少少咧，就系呢班嘅聪明选民咧，去知道晒啲嘢之后，佢去投票。投票之前，正如阿 Jackie 头先讲啦，就系我哋都会叫佢注意嗰个民调嘅，即系广大嗰个民调。咁佢起码知道佢自己心水嗰几个人咧，边个胜算高低啊？咁佢再另外有，如果有一批有一批人去中意考虑埋胜算嘅，即系头一 part 嘅时候已经揾咗心水噶啦嘛。咁如果心水有几个嘅时候，咁佢去考虑去投边个嘅时候，系咪睇下胜算咯？即系如果一个完全冇机会嘅，咁佢睇下佢想唔想？ 因为Natalie你而家呢个讲法咧，其实你系讲到你自己嘅机制同对方嘅机制完全冇关，大家冇一个一样嘅 objective 啊！你乱系会咁样乱。 同边度同建制？ 对方系 升立啊嘛，头先讲紧就系、 是。其实目标系一样 嘅 目标都系想议会过半嘛。 你嗱，你俾我头先咧，佢聪明选民其实去到9月3号咁上下啦，即系做晒啦，所有啲选民嗰啲候选人就知道晒啦。于是乎咧，就9月4号投票咧，系凭咩咧？就凭 Hong Kong U 啊，同埋星立嗰样嘢。其实星立嗰样嘢咧， 所以咧就系唔好讲后边嗰度啊，真系即 系你搞乱 啲咧。如果争少少嗰啲，即系嗰一啲唔关事啊。系啊，其实聪明选民能够提高到成个社会佢哋对呢啲议题关心，同埋系去投入去认识个候选人。哇，功德无量， 已经非常之够啦， 真系。 跟住你交波俾星立啦， 系啊，跟住交波俾第啲，由第啲人去解释。 星立七点钟就又交波俾雷霆救兵咯，就系咁，搞掂啦。 因為其實之前嗰 part 咧，真係有一 part 咧，我哋都想教育咧市民去睇下，即係點樣去睇廣大民調，點樣考慮勝算。當然呢個就唔關星唔星立事，我依份我唔參加星立，我自己都可以因應嗰、那個即係個廣大民調個結果，我自己有自己嘅調整噶嘛。所以我就唔明，如果你咁講係咪話？唔應該做廣大民調嘅教育工作咧，即係教佢點樣？ 唔係啦，因為咧要分翻開少少嘅嗱。如果你係想提高公民意識，對於唔同嘅議題，佢哋去關心同埋去排一啲 priority，然後咧嗰啲參選者係要回應，呢樣係一樣嘢嚟嘅，一種性質嘅嘢嚟嘅。而嗰一種去考慮係啦，去考慮選邊個啊，選邊個，嗰係 另外一 種性質嘅嘢。 唔係，其實我哋就唔係叫考慮選邊個，而係話嗰個瞭解到，因為最有價值。 咁你了解完之後，咪就係選邊個啫嘛？ 唔係，即係 參考啫嘛。 唔緊要嘅，嗰啲性質相類嘅，就由翻另外一批人去解釋。 嗱，我諗咧，個概念咧，即係正如 Benny 講啦，嗰、那個聰明選民噶啦，佢個即係提出嘅時候，佢 target 就25,000啦，雷霆救兵就50,000啦。但係你如果幻想一下，聰明選民，我係除咗啲頭先教育啊、充權啊或者嗰啲溝通之外咧，我係仲會同聰明選民講，你其實都可以即係 optional 啦，你自己考慮嗰個勝算。勝算意思即係話，你嗰票掉落去係咪會轉化成一個議席？定係唔係嘅，即係你掉嗰個人又係贏嘅，或者你掉嗰個人 都 係輸嘅， 係啦。九月三號之前，你哋要教育啦。 而如果呢25,000人當中，譬如100,000幾多，佢又咁樣考慮，啲票係咪一路掉緊啊？係咪將嗰個名單叫做縮窄咗啲啊？咁其實你到尾嘅時候，雷霆救兵夠嘅時候都用咗。 其實星立嗰個數應該好靚㗎啦，已經。 係啦， 佢哋已經做到，佢哋可以 educate 足夠人。係啦， 投一個靚嘅 step 俾大家。 需要我哋譬如俾雷霆救兵個量仲更加需要啊，因為我要多啲人去了解呢樣嘢，而且最後尾最嗌焦嘅效果咧就係嗰個名單咁樣去到即係縮窄啊，或者大家因為了解到咁嘅考慮啦。咁同埋就係我哋頭先講話，我哋要佢哋真比拼嘛，即係質素最好，而且擁得最多人入去，即係我哋好鬼貪心嘅，即係想達到個目的。 明咯，而家系咪啊？ 所以你话完全冇同即系雷霆救兵个关 系 咧，亦都 系 互补互助， 扣 系啦系啦啦，只不过 佢做得好 系 啦，星立就靓啦啲数， 明白明白。 咁雷霆救兵就其实唔使出到乜 嘢。如果越多嘅聪明选民咧，佢觉得佢真系想帮最后尾嗰50,000人攞到最准确嘅资料，最准确嘅资料嘅话，佢咪愿意去到 report back 佢投边个而诚实地 report back 咯。 唔系， 真 系 好计好啦。 系我明白， 系 一扣一。 一個扣住一個咁樣，但係即係係啦，每一步咧，因為其實 講到第三節先， 唔係啊，因為點解咧？如果去做最尾，唔係如果去做九月四號嗰一環嗰啲人咧，其實佢嗰個 commitment 係更加大噶嘛。咁嗰啲 commitment 更加大嘅人咧，就會想了解多啲嘅。但係其實喺聰明選民入面有好多人咧，佢哋個 commitment 即係去到聰明選民嘅啫。如果你再講多啲俾佢聽的話咧，佢係唔會收㗎，唔收的話仲會抗拒嘅可能。即係呢下嘢咧，你講咗下㗎會。 即係我又唔知我依一刻我明唔明啦。 係啊，要簡單啊。 我又唔知呢一刻明唔明啦。即係其實。 唯一我最後我可唔可以明個問題咧？就係話你依家聽咗咁耐咧。即係拿捏到嗰個聰明選民咧，你覺得呢個聰明選民嘅運動邊一啲嘅 element 咧係最緊要嘅，或者你覺得係最你會 buy 啊，或者係覺得最幫助到件事情係九月選舉？ 容許我講咧，其實如果真係一個好有 commitment 嘅選民，佢應該自己主動去問曬，去揾曬所有嘅料嘅，其實就唔需要選聰明選民嘅。聰明選民係幫嗰啲咩人咧？其實香港有好多懶人， 好似我呢啲， 有時都唔係懶人啊，即係太忙啦，香港人。 你鍾意美其名啊，好多 reason 啦，总之就但係呢就帮到佢哋，佢哋真係可以好短时间之内好清晰地知道好多嘢，咁一下子就将呢一班人呢就提升咗嘅，咁係真係好事嚟嘅，咁但亦都有一啲人呢係懒咗嘅，佢会靠你呢、這个，咁但係我相信你係帮咗好多人嘅，真係。 嗰啲人係因为我哋懒咗嘅，佢悭咗时间。 唔係㗎，有啲人 悭咗时间再睇。 既然你帮我 summarize 咗啦喎。 一拼招晒佢哋 係我住呢人 咁 睇喎。 会有一啲人係咁嘅。 權咁我知道呢個唔咩嘅，咁我多謝咁樣。 但因為今次我哋想攞過半數嘅議席啊嘛，咁嗱，即係等於成日坊間 三五啊，係咪真係？ 去三五啊，係啊，講緊。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哋唔啲選民係唔明白嗱，我要分翻開啊，建制派咧叫策略性配票，係主導權喺嗰啲黨度自己操控啲選民投票。我哋講緊選民聰明咗之後咧，充權咗之後，明白咗之後咧，佢哋係策略性投票，主導權喺佢自己度啊嚇。咁所以如果人咧佢哋唔明白嘅話咧，點樣攞到三？ 唔係想了解多啲，同佢想策略性投票、聰明地投票係兩樣兩種人嚟嘅嗱，即係嗱，我都係嗰句，有啲人係只係想要所謂懶人包，佢要盡快知道究竟啲參選者有啲乜嘢嘢好嘅呢樣嘢係好啦，但係有啲人淨係想知道呢度嘅啫。系啦，有啲人咧真系想策略性，佢个 commitment 更加大嘅，佢亦都有 capacity 知多啲，亦都有啲人咧系去到最后嗰刻就帮手所谓配票啦，又想再知多啲，佢个 capacity 有更加大，但系呢一度嗰啲人佢个 capacity 系去唔到后边嗰啲嘅，你越俾多呢啲资讯出嚟咧，佢系会乱仲会抗拒反感，所以我自己个建议就 系、是、啦。 是聪明选民就是 lobby 呢一样嘢就讲到呢一度，其他嗰啲由其他嗰啲去接， 系咯咁惨啊真系。 嗱，如果佢唔做系佢嘅问题，但系 你 讲多咗就真系 扣一环咯、啊。 即系简单嚟讲咧，你要有一个人去统筹呢几个唔同阶段嘅嘢，因为如果你同选民讲话喺唔同阶段做唔同嘅嘢咧，我相信好多人都会明嘅。问题就系话大家用唔同嘅名字。 不我諗又都唔係話唔同階段做唔同嘢，因為每一個選民咧都有自由意志，佢可以喺邊度入邊度出。 而係嗱，越即係算我好坦白咁講句啊，我原本都覺得我明嘅，起碼戴耀廷講完嗰下我明嘅，見咗你三個，我覺得我唔明。 嗯， 而係你哋三個越講越亂呢件事。 嗯，有咁或者上去我哋屈西 咯，其實。 而係你唔拎。即係以現實嚟講咧，好難要求每一個即係有心去測咩策略。 等我嚟。 我哋都三分二嘅人明咗。 如果嗰個人即係可以讀完個 undergrad， 有啲人係可以讀埋 master， 有啲人可以讀 doctor， 有啲人跟住仲要做研究。但係如果你夾硬同一個只係可以讀到 undergrad 嘅人講咩研究啊咩 doctor 的話咧，佢會死嘅，佢甚至唔想讀嘅。但係即係你要對口啊！你要對口㗎，所以呢你聰明選民就淨係俾聰明選民就夠啦，跟住後面嗰啲人呢係要再有多 commitment 同 capacity 先可以理解。 但最慘係嗰啲讀緊即係 undergrad 以為自己好聰明繼續去讀 master 即係 咁嗰啲算啦，咁一定會有啲咁嘅人， 一 定會 有 啲咁嘅人。 同埋有一個困難呢，我哋面對呢就係、是、其實我哋都係出嚟即係去到 promote 呢個 campaign 嘅時候，都係主要講呢個 campaign， 但我哋都面對好多人叫我哋答埋其他嗰堆嘅問題，因為大家搞唔 到。你唔好答，你咪唔好答啦。 点解要答啫？点解你要估佢嘅答案系咩啫？你咪唔好答咯，唔关我哋事。 你一答埋就乱噶啦。 所以你应该留翻俾 Angus 答所有 的。哦，咁你邀请阿 Angus 上嚟去答。 原来系咁，我下一我就再叫佢，即系另外叫佢上嚟讲声答啦。我以为系你可以，即系你系。做埋嗰啲㗎，我以為 哦，係所以個 Telegram 嘅 group， 你係有 我知道佢做啲嘢， 你係有需要揾一個統籌唔同階段或者唔同功能嘅嘢。而家你係嘗試將三樣唔同功能嘅人，三堆唔同嘅人炒埋一碟，一致個 educate 呢班人。系好难成功的， 即系你叫咗出嚟，你冇叫佢嚟。 我认真 嘅， 因为我觉得你哋系好有 energy， 好有诚意，我觉得咁样样系嘥晒嘅会。 系啊， 系啊， 一条龙嚟噶嘛。 咁啊，或者都可以同Angus 同埋Benny 倾倾。 梗系啦，梗系啦，梗系啦。 咁咧，咁樣點樣打完場咧？打完場好簡單啫。如果你想訓練下自己嘅思想啊，你自己嘅思辨能力啊，咁你非常之要聽呢個節目。如果你聽一次就明啦，你 excellent； 你聽兩次咧，只係 good 啫。如果你要聽三次以上 ，fair 啊！ 阿 Raymond， 我經驗咧，坦白講就係去到地區嘅時候咧，唔喺 Telegram group 嘅人咧，一次就明啦。我覺得 Telegram group 嗰度可能係亂咗， 就要睇下乜嘢人佢哋想要緊啲乜嘢料咯。 即係因為嗰個公民充權啊，建立翻直接同個候選人個溝通啊等等，其實係好簡單嘅概念嚟嘅。 我都要補充翻咧，即係我都同意可能分即係咁樣。 而家人哋唔 係 唔明個原則，係唔明個機制。 係啊， 不過你哋唔明嘅嘢係你唔明個 mechanism， 依點樣一步一步一步咁做。 呢個係一個方法，我都覺得可以考慮嘅，但係都要補充翻咧。其實我驚我哋頭先有啲混亂啦。其實我哋嗰個所謂嘅公即係充權嘅部分咧，就係、是、當我哋明白曬所有嘢之後咧，我哋其實係冇即係佢哋有自由意志去選擇。投票嘅對象噶嘛，包括咗仍然維持翻佢原判啦，佢原本想要嘅人啦，佢頭先講過啦，佢可以係揀佢都中意。 我都係一句，你越講呢啲嘢就越 係啊， 就會越亂。 你越講呢啲嘢， 其實應該係咁講，聰明選民呢、這個成個 campaign 係唔會考慮個選民究竟選邊一個，我哋只係提供一啲嘅資訊俾啲選民，就係、是、完啦。 係啊，係啦，完啦。 其余嗰啲嘢應該係另外一啲組織或者另外一啲 campaign 做嘅，係啦。 阿陳維健呢啲咪教育家咯，係咪？要學阿陳 Sir 學習，呢啲咪教育家咯。一講就明啊，我哋係咪？ 咪 teaching plan 啊嘛，即係 teaching plan 咯，係咪？ 陳 Sir， 我可唔可以公開邀請你加入幫我哋？幫我哋係啦係啦，因為我哋暫時嚟講咧，團隊我哋五個咧都唔係教育家嚟嘅， 其實我哋三個都係教書嘅。 系啊，咁、哦、样哦，哦，你自知， 咁好嘅 ，sorry， 即系所以佢讲嗰啲 teaching plan， 我哋明白， 系 一步一步嘅。 原来三个都系教书，哎呀， 所以佢系公民智慧嘅问题咯。 咁啊， 系啊， 都系最后一句啦，即系我觉得而家到九月咧，又或者而家到七月，仲有好多时间嘅。 系， 我觉得大家系真系可以唔同岗位、唔同职责上边可以分工清楚啲，可以个 elaboration 做得好啲嘅。咁但系我就觉得倾向系大家倾完先讲，就好过就系话一摆上嚟就系、是，喂、哎，好似大家一系就全部知，一系就全部唔知咁。其实系有十个八个都唔明嘅。我夹硬讲，所以陈 Sir 嘅方向系啱嘅。有啲嘢系真系要分得清楚，你嘅职能去到边度。如果有下一个职能嘅话咧，下一个人先解说，又或者你几个唔同阶段嘅人沟通得好啲。 我一定要捉阿 Angus 上嚟讲 啦。系啦系啦系啦， 你最尾一嘢一定要捉阿戴耀廷话俾人听下 先。我仲想听嚟啊！ 因为声纳反而系最多人 challenge 嘅环节。 哦，系。 咁啊，下个礼拜啦， 你讲。 嗰个数据。 咁啊，下个礼拜啦。 嗰个系最多人觉得好危险嘅嘢嚟。 嗰个系啦，嗰个 mechanism 我 哋关心噶。 明白啦，我哋好安心。 系啦，我明。 你继续教育啲选民。 系真系好啊，呢嚿嘢。 呢个好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系，大家同唔同意话嗰个聪明选民咧？如果之前做嗰度做得好嘅話咧，其實最後尾雷霆救兵嗰度咧係冇救得咁辛苦。 係啊， 大家 咁當然啦，即係我都係階段性嘢嚟噶嘛。 我諗係咁講，如果你提高咗好多選民佢哋嗰個意識同埋佢哋想關心嘅嘢的話，其實跟住做乜？都係好嘅， 都要俾少少 tips 嘅，佢哋都係要教佢哋點樣投票嘅，加埋 係啦， 教佢係啊，就回應翻我之前講啊，嗰個公民嗰個健身啊， 即係你少少 健身 喺另一步少少協調咗，其他嗰啲就已經好舒服啦。 嗯， 係 啊。 好，咁今集多謝四位唔同嘅嘉賓啦嚇，拜拜， 好人， 多謝。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N.com， 我係鍾樹根。